卸下我为你伪装的容颜，红的唇，白的脸，灰色的屋檐，离开你的世界，让情绪完完整整的宣泄。想念，我想今夜就这样吧，就算孤独也无所谓。也许有一天，你开始后悔，会不会？我想。今夜就这样吧，就算孤独也无所谓。也许有一天，你开始后悔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视线，写下。